家，心不再挣扎，屏住呼吸告诉他我是多么的中意他，没有害怕每次约会，心中总会有火花，梦见你谈话有我和他，微笑的我穿着长长的白纱，带了吉他，中意他，中意他，他的步伐让我的世界起了大变化，带了吉他，中意他，中意他，他的回答会上一个家，生一个胖娃娃。中意他，中意他，我多么中意他，没有害怕每次约会，心中总会有火花，梦见你的话有我和他，微笑的我穿着长长的白纱，他的吉他，中意他，中意他，他的步伐让我的世界 的中意他。一般雷鬼节奏只要在歌曲里面出现，就会带来一种懒洋洋的感觉，甚至有一点邋邋遢遢的状态。可是在刚才的这首歌里面的这个版本的作品，听起来确实清新可爱。欢迎各位在每天的这个时候都能够来光临30分钟的音乐导航，我是各位的老朋友肖辉。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金海心，同样是一首加入了雷鬼节奏的小清新的歌曲，把耳朵叫醒。 平安车险就是圣诞老人每年都来

带走我的快乐。你所需要我不会抛弃我，却追着诺言留下虚幻的回忆。 我走在寂寞里，没有你陪伴我的空虚，剩下破碎花衣，想着你却不敢再追寻。 不看你的眼，不看你的美，看到心里都是你，忘了我是谁。 下去换的回 忆，我走在寂寞里，没有你陪伴我的空虚，剩下破碎花衣，想着你却不敢再追寻。 不看你的眼，不看你的美，看到心里都是你，是谁？不看你的眼，不看你的眉，看的时候心里跳，看到眼泪垂。 不看你的眼，不看你的眉，看了心里都是你，忘了我是谁。不看你的眼，不看你的眉，看的时候心里跳，看到眼泪垂。不看你的眼，不看你的眉，看了心里都是你，忘了我是谁。不看你的眼，不看你的眉，看的时候心里跳，看后眼泪垂。嘿嘿嘿， 我走在寂寞里，没有你陪伴我的空虚，剩下破碎花衣，想着你却不敢再追寻。 一首《忘了我是谁》来自蟑螂合唱团，这个团名听起来有点恶心，好在他们的歌并不恶心。刚刚这首《忘了我是谁》是王海林原唱，李敖作词，本来是时代特征相当萌的歌，但是蟑螂合唱团成功的把他们用在那个年代的方式来重新的翻新。那同样看看时间，今天的音乐导航就要跟各位先告一段落了。我们来听巫启贤和方力仪，同样是演唱李敖作词的一首歌《只爱一点点》，明天见。 不爱那么多，只爱一点点，别人的爱情伤害深，我的爱情浅。不爱那么多，只爱一点点，别人的爱情像天长，我的爱情短。不爱那么多，只爱一点点，别人没来有言去，我只都看你一眼。像海深，我的爱情浅，不爱那么多，只爱一点点，别人的爱情像天长，我的爱情短。 我的爱值一千，不爱那么多，只爱一点点。别人的爱情像天上，我的爱情 不爱那么多，只爱一点点。 别人的爱情像海深，我的爱情浅， 不爱那么多，只爱一点点。 别人的爱情像天长，我的爱情短。 别人的爱情像天长，我的爱情 下进还是大多信号，舍不尖叫，看着距离最近，我心思想要。门的街灯招牌之间，陪着我们转向麻将也烦恼。忽然从家乡偷笑，想着我刚好，是不是下传说中撒海药？清晨的味道吃不消，原来白色分你那么高，那是迷失了三界装饰罩，还是拿了答案走一遭？360度无死角，落地绑蛋糕跟配西药，要怎么大声没想好，你却对我笑。 车险祝你节日快乐，平平安安。投保平安车险，大品牌，服务好，理赔快，